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96章，我先前一味将个心思摆喺豆腐身上，而家就转移注意力之后，首先听到咗嘅就系声音，呢啲好似就系水珠滴落嘅嗒嗒声，大家就即刻将个头灯全部都打开，周围漆黑嘅环境慢慢就暴露咗喺我哋嘅视线里边。只见离我哋冇几远嘅地方系一潭幽深嘅黑水，喺灯光下边显得深不见底。而身后边亦就系我哋嚟嘅时候嘅通道，黑水周围嘅石壁显然都经过咗人工处理，非常之光滑，水气喺里边循环，形成咗水蒸气蒸发，又形成咗水珠再滴翻落嚟，成个环境真系好潮湿。石壁上边可以睇到有好多扭曲嘅线条，好似系一啲石画。不过由于离得好远，我哋睇得唔系好清。好快我哋就喺石壁上边揾到咗一条雕琢出嚟嘅栈道，石制嘅栈道非常之狭窄，冇防护栏嘅，围住石壁一周可以延伸到对面。从我哋呢个角度嚟睇，对面隐隐约约有一扇大门，而呢一种咁嘅石门嘅规格呢，喺墓室里面就唔常见嘅。我推测呢一道门可能就系通向地宫，亦就系话主墓室啦。顾文敏指住靠住石壁凿出嚟嘅栈道，佢讲：佢肯定就系顺住呢一条路逃走咗噶啦。豆腐嘅手臂就重新俾阿林教授固定翻落嚟，佢嘅伤势啊几重啊！呢一阵时缓过神嚟，系咁喺度飙紧冷汗。佢讲。喂，呢条栈道真係太窄，行起上嚟都几难㗎喎。我觉得话唔埋佢可能真係游水过咗对面呢。林教授听到个令令头，认为冇可能。佢又将个头灯嘅方向转向左边嘅石壁，示意我哋睇向嗰边。嗰、那个位置离我哋比较近，上边画嘅话亦都好清晰。我一睇就明白林教授点解会否定啦。只见喺嗰个石画上边雕出嚟嘅，显然系一个人游渡嘅场面。佢系一边游一边挣扎。虽然讲石画雕刻咧就好简单，但系啲工艺就好精湛嘅，栩栩如生。从嗰个人嘅五官里边，一眼就能够睇得出佢喺度痛苦扭曲嘅神情，似乎喺个水里边受罪咁。灯光跟住再向后打，距离拉远。呢个时候后边嘅石画就有啲模糊，但系隐隐约约可以睇到呢一次雕刻嘅系一群人，身上边孭住沉重嘅物件，顺住石壁嘅栈道就向一个大门嗰度行过去。好显然呢一幅画记载嘅就系将陪葬品搬入嚟地宫时候嘅场景。据说呢，徐福喺出海寻仙嘅时候，秦始皇为咗表示对仙人嘅诚意，就搜杀晒全国最好嘅珍宝。咁徐福死后一定会将呢啲带埋落葬嘅。嗰、那个石画上边一个一个俾重物压到就背脊都弯晒嘅工匠，就系最好嘅证明啦。再向后睇嘅石画，由于距离啊拉开咗，我哋睇得唔系好清。不过呢，单睇眼下边嘅两幅石画，好容易就推测出两个讯息。第一，面对住嗰个巨大嘅墓门，好可能就係通向徐福嘅主墓室嘅门。而第二呢，眼前呢啲水就肯定有问题。喺古墓里面最忌讳嘅就係见水。凡係有水嘅墓，无外乎就两种情形。一呢就喺设计嘅时候出于对风水或者其他因素嘅考虑，因为呢第二就係后期地质环境改变，墓室遭受到破坏就入咗水。 我哋眼前嘅呢一潭深不见底嘅幽泉，一睇就知道系人为修筑嘅。徐福咁样做系一定有佢嘅心意，所以呢，我哋仲系唔好掂呢啲水为好啦。而吴思东既然已经俾呢个古墓里边嘅恶鬼上身，当然就唔会自己跳入个水入边嘅咧，八成就系顺住呢个栈道逃咗去对面。我一谂到呢度就觉得有啲唔妥，心谂如果呢一道石门真系通向主墓室嘅话，咁咪易得收得密密实实啦。吴思东又点会将呢个地方暴露出嚟呢？佢咁样嘅行为会唔会好似有啲引诱？莫非佢专登将我哋引到嚟呢一度？佢咁到底有咩打算呢？确切嚟讲，占据咗佢嘅身体嘅嘢，到底想做乜嘢呢？我将呢个问题咁向大家一分析之后，段飞又讲： 唔通前边系有啲咩危险？佢肯定就冇咁好心嘅，我谂八成八都系有陷阱、哦。 林教授就讲：或者呢个石壁上边嘅嘢会俾到咩线索我哋？咁如果想要完全睇清楚石壁上边嘅话，就要拉近啲距离。事到如今，我哋都冇退路啦，通向主墓嘅大门就喺眼前。吴思东又俾恶鬼上身，我哋啊梗系唔能够抌低佢一个人嘅啦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够先到对面再讲。当即我哋就登上咗喺左手边凿出嚟嘅栈道。呢一条栈道非常之狭窄，啱啱呢就只能够用一个人通过嘅啫。如果肥啲嘅话，企喺上边可能都会容易失足跌落去。机械人几个照例就肯定行喺前边，佢哋呢个综合素质方面都比我哋好，所以呢就好适宜喺前边开路。我就行最后边压阵，豆腐睇我之前，佢亦都睇出咗我同顾文文之间嘅啲气氛有啲唔多妥。对于边一个啱边个唔啱，佢又问我：喂，究竟你哋点解呀？我冇出声。豆腐冇咗答案，唯有话自己喺度揣测。佢又讲：啊，唔通系因为段飞嘅靓妹有咗你嘅细路，所以又翻咗面？唉，真系，我真系俾阿豆腐啲想象力迟早啊搞死啊！我只能够讲，唉，得啦得啦，唔该你停一停啦，你一手未好啊，小心睇路啊！如果你踩空跌落水嘅话，我啊真系唔负责救你啊！豆腐啊，车咗一声，佢讲：你唔好小睇我，豆爷爷，我而家虽然啊跛咗只手，但系咧靠一只手我都可以拳打四方，你啊少操心啊！说话间，前边嘅队伍突然间就停低咗，似乎好似遇到咗咩事。我顺住向前一睇，见到前边栈道喺光暗交界嘅地方，隐隐约约睇到有一个人影。呢、这个人影虽然唔系好清楚，但系睇身形，显然就系吴思东。咦，呢条友仔竟然点解会喺个栈道上边嘅？一见到我哋追上嚟，佢就窒咗一窒，跟住掹脚又走。不过而家呢个栈道真系好狭窄，冇办法施展手脚。佢跑得咧就唔系好快，我哋啊嗱嗱声追咧，一直就保持住一个距离，冇漏低。追赶之间，我哋就忘记咗睇石壁上边嘅石画。等到追到头嘅时候，知道弊啦。原来喺呢条栈道中间，竟然啊塌陷咗一块，大概有成四五米咁阔嘅，只能够跳过去。咁啊，吴思东啊，俾恶鬼附身，手脚嘅灵敏好多，亦都唔惊死，一跳就跳到个对面。咁反而我哋呢一班人就被阻隔住咗，因为栈道比较窄，呢四五米嘅距离仲系其次，而好容易咧一跳过去就会踩滑。但系睇住吴思东嘅身形好快就消失，大家亦都唔顾得犹疑啊！机械人几个当先就跳咗过去。好在我哋一班人虽然咧有老人亦都有女人，但系咧大家都系常年喺外边走嘅，体力都算唔错，身手都几敏捷嘅，冇出咩大碍。轮到我嘅时候，我啊啱啱打算跳啊， 突然间见到豆腐嘅神色一变，叫到一声：喂，后边啊！我心里边叮咚一下，心知道后边可能真系有情况，当即我转身就抬起支手枪。而家队伍里边所有人都行晒过去啦，喺我后边嘅肯定就唔系自己人啦。唔理乜嘢，请佢食粒子弹系最真噶啦。我就系咁谂，一个转身系一枪打过去，只听见砰一声，耳膜都发晒麻。但系身后边竟然空无一物，咩回事呢？我一时之间就发懵啦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又听到豆腐讲：老陈，脚下边。我猛然一低头，乜嘢都冇睇清，就系感觉到自己俾一只手一推，下一秒我成个人就失去平衡，向旁边一跌。喺我旁边嘅就系嗰一潭嘅幽泉啦。泉水距离嘅栈道就唔系好高嘅啫，我一下子就跌入咗冰冷嘅水入边，即刻就逐咗一啖。我第一反应就系弊啦，但系喺水里边冰冰凉凉逐咗一啖之后，亦都冇发觉有啲咩异味，反而将身上边嘅尸油啊、污糟嘢洗到一干二净。虽然如此，我就谂起咗石壁上边嘅内容，亦都唔敢留多一阵，即刻就浮出水面，准备就爬翻上嘅栈道。我可以确信，头先系有人将我拱落去嘅，确切嚟讲，或者可能唔系人，因为呢条咁窄嘅栈道根本上就唔可能并排企两个人嘅，亦就系讲，当时推我落去嘅可能就只有一双手。我既然已经落咗水，咁咪干脆直接就游到咗豆腐佢哋所住嘅位置，紧接住就向上爬。一边呢，机械人四号就开始搭手，准备就将我拉上去噶啦。点知道就系喺佢踎低身嘅时候，我突然间发觉佢身后边出现咗一个黑色嘅人影。我瞬间谂起上嚟，当时喺冰涌里边捐出嚟嘅嗰个黑影。睇嚟呢个唔系我嘅幻觉，而所谓嘅杀斗成兵黎人布阵，大概亦真系有其事。而嗰个黎人里边真系住住一个孤魂野鬼，而佢而家就已经跟住咗我哋。嗰个黑影一出，我甚至嚟唔及提醒机械人四号，佢亦都系咁被佢一推，一声大叫就跌咗入水入边。即时我哋两个就双手交握住，佢呢一落水，连带住我亦都跟住跌埋落水。不过呢一次落水嘅感觉同头先嗰次系唔同啦，我觉得周围啲皮肤好似有少少刺痛咁，就好似啲鱼仔喺度啄咁。做过鱼疗嘅人应该就知道嗰种感觉噶啦，嗰一啲刺痛又痕痒，算唔上痛苦，但系咧就好难令人哋去忽略。我一时之间都唔知道出咗咩状况，快啲就浮出水面，点知道一蒲头就睇到傻咗眼。呢一潭嘅水里面唔知几时布满咗一种黑色嘅甲壳虫。呢一个情形真係有啲得人驚，我同机械人四号就好似跌入咗一堆虫堆入边咁，嗰啲甲壳虫不断咁刺激我哋嘅皮肉，虽然係唔同，但系大象都招架唔住蚂蚁咬啊！我深知道呢啲嘢而家有啲就浮喺水面上边，而且全部都聚集埋一齐嚟咬我哋。而石壁上边所画嘅人嘅痛苦，八成就系你俾呢一种咁嘅甲虫咬死噶啦。嗰、那个黑影亦都唔知咩时候又会出嚟，我即刻就对栈道上边焦急嘅人讲：你哋先走，唔好理我，离开栈道，我哋自己会上嚟嘅。当即都唔顾得俾嗰啲虫仔咬，我同机械人四号就开始向个栈道上边爬。爬上咗栈道之后，本以为就可以脱险㗎啦，点知道嗰啲水里面嘅甲壳虫竟然顺住个石壁嘅往上爬，发出咗沙沙声，啲数量越嚟越多，从个水里面系咁冒出嚟，睇到人哋头皮都发麻。我而家即刻就諗起咗呢一种嘢嘅名，叫做尸壳子，喺古墓里面常见嘅，俗称为尸鳖，亦都冇乜嘢危害。当然啦，前提系数量唔多嘅情况之下，但系如果数量多咧，咁危害性就大啦。佢哋唔需要一阵间 就可以将一个生勾勾嘅人啃咬成一副骨架。